无意上地凭着香槟，记忆快乐至此。难道需找个纪念日维持住他贵妇随意？何用敲响作战鼓，声作引子？流连小小餐店里，梦大时代过去，浮沉小小沙发里，让大人物唏嘘。没有刻意选个日子，刻意讨好谁？共你只要相爱，就不会心虚。来场小小的派对，远极同时尽醉，成为小小的爱侣，平淡里能多相聚，多相聚都好过共你像对明星般给美脆。隆重已让我觉得疲累，宁静安稳够我所需。 Hello， 大家好吗？ 是谁在怀念垂直倒数？沙滩烟花与水子。是谁在期待圆月中秋？仿似这没意思。难道需等到假日走前面试？需要谁同意？其实周一到五都可以透支。小小餐厅里，梦大时代过去，浮沉小小沙发里，让大人物唏嘘。没有刻意选个日子，刻意讨好谁？共你只要相爱，就不会心虚。来场小小的派对，倦极同时尽睡，成为小小的爱侣，平淡里能多相聚，多相聚都好过共你像对明星。隆重已让我觉得疲累，盛大戏其实无乐趣。觅个伴我做菜的伴侣，没有事干就再不见谁。留名百岁，不过为人家争取。流年小小餐厅，望大时代过去，浮沉小小沙发里，让大人物唏嘘。没有当众搞个大典，公布喜欢谁？共你只要即兴变搬全新句，来场小小的派对，倦极同时尽睡，成为小小的爱侣，平淡里能多相聚，多相聚都好过共你像对明星。不去各摸陪醉，暂去牵手逛跨。